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停一停想一想的节目。今天第四集将会延续上一集的内容，向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并借由这个案例跟大家讲讲在这个案例中能看到的一些有关于自杀者的事情，以及一个不论是在整个辅导之中，或者是与有自杀风险的人相处时都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案例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角在7岁时就有表达过自杀的意愿了，也在那个时期就有接受心理治疗，一直到了30几岁，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他。他也曾经尝试过自杀，那么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还请各位耐心聆听。故事中的主角在小时候，有时会有强烈的愤怒情绪，这是因为他体内化学元素分泌的不平衡，而这也在接受过专家的检查过后确认了。这使得他对正常的刺激会有过度的反应，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不高兴，就会十分的愤怒。这也是他先天就存在的体质上的特殊性。主角本身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就读过医学院以及法学院，成绩都很优秀，也得过最优秀学生奖，也因此他很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自己的体质，自己的心理状况，他十分的痛苦沮丧。同时他也想要快乐，想要让自己好起来，尝试过不同的药物治疗，而这些都没能够根治他的问题，这很可能使他感到绝望无力，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也会因此感受到孤独。主角本身是有忧郁的症状，同时他所拥有的体质也带给他很大的困难，就如同刚刚提到的，他会对正常的刺激有过度的反应，这使得他对事物的感受会有放大的情况，而通常都是往不好的方向放大。他本身也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有时在与他人相处时十分开心高兴，他在心中也会有种冷眼旁观的感觉，觉得我是在微笑，但我并不开心，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而这样的情形也会使他有很明显的情绪落差。他曾经有一次参加营队时过得十分开心，而在营队要结束时，他想到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如此美好的经验，一下子就从正向情绪的高峰跌落至负向情绪的低谷。这样的经历都让他十分的痛苦，也一直都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在主角成长的过程中，也不能说到很平稳，在人际方面，因为情绪感受上的特殊性，他在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难融入群体同学之中，常常在学校孤身一人。虽然这个问题随着他本身的成长，他开始能够与他人相处，也受到同学的喜爱欢迎，在他成年后也有过恋爱的经历，也有为关系很好的挚友一起同居许久，但是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不一样感没有消去。在家庭方面，主角的父母在他10岁时离婚，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而他的哥哥也十分的优秀，这使得他一直感觉自己在与哥哥竞争，虽然事实未必如此。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他的家人对他十分冷淡吗？不，并没有，不如说正好相反，他的家人都十分关爱他，支持他，他们很了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虽然他的父母离婚了，但他的父母并没有感情上的不和，更多是生活上的不习惯。同时他的父母也都拥有小孩的监护权，对小孩的爱也没有消减半分。在主角成年后，虽然他不常与母亲见面，但母亲时常会打电话给他关心他的状况，他的父亲也会固定每周日与他见面，一起吃早餐，聊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而主角与他的哥哥在成年后也变得十分亲近，彼此间成为了很棒的兄弟，很棒的朋友，而他与他的妹妹也是如此。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人、朋友、恋人给他许多支持与陪伴，没有任何人放弃过他。即使先前没有提到，但主角的心理治疗师也一直有在给予他帮助，彼此间的关系也不错。这些人所给予的陪伴和支持是十分有意义的，虽然过程十分坎坷，但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与陪伴，主角才能努力地生活下去。好了，我想这个案例故事就讲到这里。虽然有许多部分没有提到，但我想聚焦在最后面提到的陪伴这件事上。就像前几集提到的，对自杀者而言，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在辅导咨商时，时常会追踪个案的情况，固定时间打电话给个案聊一些最近的状况，又或者是直接见面访谈，一方面能够掌握个案的状况，一方面能够适时的给予个案支持、关怀、陪伴。这些事情一般人也是能够做到的，而非只有心理师才能去做。而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同理。同理这件事情在辅导咨商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概念。那么同理跟同情又有什么不同呢？同理的理包含着理解的意思，同理是指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透过换位思考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才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与处理问题。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试想一下，今天有个人走在路边，不小心掉到又脏又臭的水沟里，看到这幕的人可能会站在路边对他说，真惨，掉到水沟里了，没关系，洗干净就好。这是同情。而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自己走进水沟中，跟那个跌落的人说，我可以明白在水沟里的感觉并不好受，你不是一个人，而这样子才是同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与当事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跟他对话，还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能够理解他的处境感受，他可以信任你，可以跟你谈自己的经历，他不是一个人。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许多自杀者会在独自一人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往不好的方向想。假使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位他所信任的人陪在他身边与他聊聊，那么结果势必会有大大的不同。而这个角色你我都能够做到，而同理他人这件事情也是人人都可以办到的，只要多用心去聆听、去思考。这并不是只有心理师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下一集的内容。